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一项新研究认为说，高智商的人呢，得精神障碍类疾病的风险比较高。美国目前有10%的人有焦虑症。研究发现，高智商人士独特的情绪和身体过度兴奋的反应，让他们每天都在遭受痛苦。所以，高智商的你是不是躺枪了呢？ 近朱酒味，饮一杯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。胭脂香味，能爱不能给？天有多长，地有多远？你是英雄，就注定无泪无悔。这笑有多危险？是穿肠毒药，这泪有多么美，只有你知道。这心没有你，活着可笑。 很多人呢都会非常的困，但是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疲劳，我们是可以通过简单容易的小动作来缓解的。比如说眼睛酸痛的话呢，打个哈欠就好了；腰酸背痛的话呢，伸个懒腰就好了；犯困的话呢，可以揉揉中指。有些小窍门在网上是可以搜得到的，学起来喽。 Thank you.

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。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知道吗？在成都繁华的春熙路附近有一个巷子叫做易学巷，这里有一个不使用的电话亭呢，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阅读亭。到了晚上了，这里就亮着灯，有非常多的类型的书摆在这里，还有一把椅子，不管是环卫工人、流浪的人或者是路过的人，都可以在这里休息阅读，觉得还蛮不错的。 谁有什么来感动呢？ 那么 天